宇宙历799年，新帝国历一年7月22号，杨威利被逮捕之后，一直被拘留在检察厅，迎接夜晚到来。到了这个地步，杨威利不得不警觉到事情比他想象中更为恶化，对于自己天真的预测感到非常的羞愧。 面会。 居然会在这种地方跟你见面，真的很难过，杨元帅。 不好意思，不过又不是我请你来这里的。 你说的对，我可以坐下吗？你触犯了反和平活动防止法，而且还是国家的处境陷入危险的状态，这是帝国高等事务官的看法。 难道连你也这么认为吗，议长？ 我不知道，我很希望你能够加以否定。 只要我否定，别人就会相信吗？ 我个人一直非常的相信你，在情感上，不能以我跟你一对一的关系来处理这件事情。国家的存亡与安全，不是能够以个人层次的道德来测量的问题。 议长，你以前就被人家说是一个有良心的政治家，事实上，你也以几次行动证明了这一点。这个样子的你，认为为了国家而牺牲个人的人权是当然的，你是这么想的，对吗？ 我不认为是当然的，但是你不这么认为吗？在人类的行为当中，最崇高的行为是自我牺牲。你之前的确为了国家做了不少的牺牲与奉献，如果把这种生存方式贯彻到最后的话，我想后世一定会对你有相当高的评价。 请你先等一下，我活到今天从来不是为了想要以崇高的生活方式而活过来的。再说，如果你认为人类的行为中最崇高的行为是自我牺牲的话，那么牺牲别人以求自保的这种行为不就是最卑劣的行为了吗？很抱歉，应该在乎后世评价的人，我看应该是你才对吧。 我甘心受到污名，不，如果我能够牺牲来解决这件事情，我会这么做的。但是这次的关键人物是你呀，杨元帅，只有你才能够挽救我们国家这一次的危机，拜托你，请你答应吧。 那么这件事你希望我怎么做呢？ 你这么年轻就得到了名声还有地位，跟强敌作战从来没有一次败北过，数次拯救了国家的危机，使得民主主义不至于遭到歼灭，当代跟后世的人们都会对你表示最崇高的敬意的。 我的天哪，议长在念我的墓志铭是不是？结果真的要把我谋杀掉吗？如果他真的被逼到这么惨的地步，那么我也很同情他。可是话又说回来，我没有道理非被他们杀死不可。对了，菲利加一定已经在想什么办法，所以这个时候要拖延时间。 总部长，特遣队的指挥官有通讯进来。 哦，来了。 报告，我是贾瓦夫上校，关于新库布中将、雅典波罗中将两人的拘捕，失败了。 失败？新库布中将是个陆战战绩的高手，雅典波罗中将对这方面也十分的拿手，但是他们只有两个人呢，怎么会让他们给跑掉呢？你们是怎么办事的？ 他们不只是两个人。 啊？ 蔷薇骑士连队的士兵也突然出现攻击我们，才让他们逃掉的。现在第八高速公路都是火烧车，还有尸体，详细的情形请您看一下。 哦，蔷薇骑士连队全体的人掩护他们两个逃走。 阿美丽恩会战之后就没有再做任何人员的补充，不过还是有1000名以上的士兵属于蔷薇骑士联队， 而且那不是普通的1000名。 蔷薇骑士一个联队的战斗力足以匹敌一个师团，这不是夸张也不是虚构啊。 国丈，要放火是没关系， 可是灭火的准备已经万全了吗？ 我不知道，去问政府。 蔷薇骑士联队既然是从帝国来的亡命子弟所编成的队伍，如今同盟既然已经向帝国投降，他们被允许续存的可能性很低，最坏的情况说不定会变成报复性处罚的对象，这种不安使得他们自己决定了骑色。 空手去真的不要紧吗？如果能拿什么回来的话，我分几个小队给你。 我只要有这个就够了，其他的以后再调配就行了。 那本笔记是什么？ 哦，这个像日记一样的东西，既然活在这么有趣的时代里，哪天我也会写本回忆录，赚点稿费来花一花。这是个会长出大果实的小种子，是我最宝贵的财产哦。 也对，比等这种随时都可能灭亡的国家的退休金来得稳当啊。你脑筋转得还真快啊。 你说的对，杨指挥官也真是可怜呢，好不容易把退休金给弄到手了，正可以跟美丽的新娘过着幸福温馨的生活。 啊，花园已经被盗贼给糟蹋了，可是独占美丽的花朵也不是件好事啊。 这样啊，真是谢谢你们，不过我可是很希望被人家独占呢。 少校，那个行李是？ 这里面装的是他的军服，我觉得他不管穿什么礼服都没有军服适合。 我看呢，我还是放弃单身主义算了。 这也不错，不过之前你还是先完成一件工作吧，突击行动的行动计划呢。 什么？你说谁造反？蔷薇骑士联队？ 我甘愿接受任务失败的批判，不过我要说一句话，我本来就是反对这个策略。 在实施阶段的技术面上向我保证没有问题的人可是你呀，现在居然说这种回避责任的话。反正先把叛乱的部队镇压下来再说。 当然我会镇压下来，但是事态如果扩大的话，万一被帝国军知道了，难保不会给他们有介入干涉的借口。你能及早想好对策那是最好的。 管制通讯管道，绝对不能让帝国军注意到。 是。 议长，有什么事？ 你还问我有什么事？先口部不止掏出了我们的手掌心，竟然还尽全力反击。蔷薇骑士联队已经造反了。 你说什么？ 我说你这一次的策略失败了。 现在说这个有什么用啊？议长，是你自己要采用我的提案的，可不是我强迫你采用的。 这一切都是你判断的结果。此外，因为我可能会身陷危险，你可要多派点人手来保护我。 你，偷鸡的老鼠！意思是我是一艘快要沉的船吗？或者是同盟政府是一艘船，而我是那个无能的船长啊？ 议长，差不多该走了。让雷内肯普大人等太久的话…… 我知道，不用说了。 艇就这样冲过去。 不行啊！ 最高评议会议长乔安·雷贝诺先生， 你是谁？在这个地方到底想干什么？ 我是华尔达先扣部，现在正要把你抓起来当人质。 华尔达先扣部，我常常听到你的英勇战绩。 哦，哪里，真是不敢当。 你为什么要参加这种暴动呢？ 请注意你的言辞，要说暴动的话，应该是你所做的事吧。我们的事先姑且不论，你对杨威利所做的事情是光明正大的吗？你敢挺起胸膛来说是光明正大的吗？ 这件事实在是很难说，国家的存亡是不能站在一个人的权利上面来说的。 为了保护一个人的权利，所以国家清出总力，这才是民主国家吧。更何况你也稍微想一想杨威利他过去为你们所做的贡献。 难道你认为我这么做我一点都不觉得心痛吗？我知道这么做是不对的，可是我必须要顾及到国家的存亡问题。 哼，我懂了，原来你在良心所及的范围是个有良心的政治家。但是到头来，你们这些权力者永远站在割舍的那一边。把手足切割下来的确是很痛的事，但是从被切割的手足来看，不管你们哭得多伤心，都只是自我陶醉罢了，觉得自己真的好可怜，又觉得自己是一个了不起的男子汉，没错吧？挥泪斩马谡是吗？哼，自己用不着牺牲就能够了事的话，我看你高兴的眼泪流都流不完吧。 现在不管我说什么都会变成自我辩护，我只希望你告诉我一件事，先扣捕中将，你们接下来到底有什么打算？ 这个嘛，这是很平常的尝试。杨威利这个男人不太适合演悲剧英雄这种角色，身为观众啊，我要求你能够修改你的剧本。逼不得已我会用点暴力，不过现在已经是逼不得已的情况了。 我已经接上统合作战总部长办公室的电脑了。 太好了。 怎么搞的？这个荧幕好像有问题。 你好，我们是不法之徒的凶恶叛乱部队， 统合作战总部长罗威尔上将，我本着诚意还有礼节向你宣读恐吓的文告，请你用心仔细听好。 你是蔷薇骑士连队长先扣部对不对？不要逞口舌之能，你这个造反者。 因为我没有学赋予术，逼不得已也只好逞逞口舌之能了。我现在可以开始说恐吓的内容吗？ 我们把值得尊敬的同盟元首乔安·雷贝诺先生请到牢狱里面去住，如果你不答应我们的要求的话，我们会送雷贝诺去天堂避难，接着我们会因为自暴自弃的关系把民众也给卷进来，而紧接而来的呢，便是展开一场辉煌而壮丽的世界大战。 可恶，你们为了自己能得救就打算把无辜的民众卷进战火之中吗？ 你们才是吧，为了你们自己能得救就打算杀害无辜的人，不是吗？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别做没根据的恶意重伤。 那么我继续念恐吓的内容，如果你不想办雷贝诺议长的国丧，就把杨元帅毫发无伤地释放出来。 对了，别忘了顺便再附上一百打上好的葡萄酒。 这不是我一个人能决定的事情。 那么你赶紧去找人商量吧。如果同盟政府没有人可以出面负责的话，那么我们会去找 帝国的高等事务官来交涉。 你先不要冲动，我一定会尽快给你一个答复的。要交涉的话，一定要找同盟政府或是军部。不，我是说希望。 哼， 你想追踪呢？ 不行，因为他们不断的在移动，这样子追踪不到啊。 哼，可恶的卖国贼！所以我才说，绝对不可以信任从帝国逃来的亡命者。咸口部、梅尔卡兹，还有重用提拔他们的杨威力。啊，就算把杨威力交出来给他们，他们也一定会发动反帝国的军事行动。既然这样，还是要照最初的方针，应该把杨威力处决掉才是办法。如果他们因此发起动乱，只是蔷薇骑士一个连队的话，同盟军还有办法镇压得住。至于议长，为了拯救国家，逼不得已也得做出牺牲才行。就算那是议长的命，也应该没有例外。重要的是，绝对不能让帝国军有机会跟借口介入干涉。既然这样，就要早点行动。 这一招有效吗？ 你放心好了，刚才的对话已经进入帝国军的回路里面了。 好，第二幕。 议长，他为什么没有来呢？难道他认为跟穿军服的野蛮人同席，觉得很不屑，很没面子，是不是？ 不是的，他应该已经离开了评议会大厦，往这儿来的路上了。大人， 大人，根据部下回报，雷贝诺议长被杨威力的部下给绑架了。 立刻返回事务官府，传令装甲掷弹兵部队立刻整装待命。现在开始变更为低级实战配备命令。 是。 这个问题应该是在同盟内部解决的问题，我希望帝国军方面不要过于干涉了。我们不得不认为，同盟政府并没有维持治安的能力，因此，事务官府的安全以及帝国正当的权益，我们靠自己的力量来维护。如果有人胆敢妨碍的话，不论是哪个所属单位，一律视为帝国的公敌，加以击灭。 当事态超出了我们处理能力的时候，我们会拜托你们出动的，请你们等到那个时候。 那么，我要直接跟同盟政府最高责任者的评议会议长交涉。评议会议长他到底什么时候会到呢？哼， 千万不要煽风点火，先扣布。都是一些喜欢闹事的家伙，只希望他们不要做得太过火了。 时间到了，杨指挥官。 哦，要吃宵夜啊？你们的服务可真好。 不是要吃饭。从今以后，关于食物还有营养各方面的问题，都不用担心了。你最后还有什么愿望吗？指挥官，请说。 这个嘛，我只希望我能够喝到宇宙历870年份的白葡萄酒之后再死。 好，这种无理的要求恕难照办。 我倒是想问问你，为什么我非死不可呢？ 因为只要你活着的一天，同盟就会觉得芒刺在背。为了祖国，你就献上你的生命吧，这种死法才是符合英雄之名的荣誉之死。 哦，你认为这是荣誉之死吗？但是也不能有差别待遇。 杨指挥官，不要再废话了，我看你就勇敢的赴死吧。为了不让你的死法有辱你的英名，下官虽然不才，但是也愿助你一臂之力。 太难看了吧，指挥官，你这样也配被称为奇迹的羊吗？ 奇迹的羊， 这次我一定要你的命。 你的探监送我生命，哎，好端端的一个大美人泡汤了。好了，不要再哭了。 我们的元帅，弟兄们来接你了。 加班勤务，辛苦你们了。 哪里，应该的。想要活到长命百岁，如果人生没有意思的话，那就没有意义了。这就是前来救你的原因。来，虽然说应该派不上用场，不过你还是拿着吧。 侵入的时候是蛮轻松的，不过逃脱的时候可就要强行突破了。 人质交换的交涉当中，你大概没有想到我们会用实力把你给抢回来吧。幸好这里的守卫好像蛮松散的，不过回城就很难说了。 人质交换？ 当然，我没有想到他们无视于这里的人质安全，居然想一口气干脆把这里的人质处分掉。本来我是想等稍微有点余裕再把你给救出来，不过千钧一发之际不应该说是千钧半发之际才对啊。 这里的人质，你在说什么呀？ 待会再说吧。 我们是蔷薇骑士连队，要留遗言的就过来吧，我们会用你们的血来帮你们代笔写遗言的，有什么遗言就说吧。 蔷薇骑士连队， 走，虚张声势就能打胜仗，你也能独当一面。 哪里？宇宙历799年，新帝国历1年7月22号，开始于杨威利被捕的一连串混乱，在无法收拾的情况之下，继续地迈向了第二天。 汗に隠して君を送るこの時に遠い星に映す近い光揺らぎきらめきどれも胸熱交わり祭りさ若いからじゃなくて夢に挑むことで僕たちに別れはないという星を仰げば僕たちに別れはないという心通えば 被救出以后，马上决定逃脱海尼塞作战。他采取的手段是绑架雷内肯普， 派蔷薇骑士连队发动奇袭，一场血淋淋的激斗即将开始。下一集《银河英雄传说：血之流水阶梯》， 银河的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